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我们刚刚送别了缔造东方武侠世界的金庸先生，不到两周后，西方世界的一位超级英雄，漫画界的元老人物斯坦李也离开了我们。作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流行文化中最耀眼的标志之一，斯坦李和他的漫威宇宙影响力遍及全球，也为无数的中国观众所熟知和喜爱。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走进斯坦李的超级英雄世界，和这位充满童心的老爷子再次相识。我们之前说过，金庸先生在写出第一篇武侠小说之前，他的名字是查良镛。金庸这个名字是随着他的武侠世界的诞生而诞生的，斯坦李这个名字也是一样。在他以这个名字为笔名开始创作漫画之前，斯坦李是斯坦利·马丁·利伯，是199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后裔。斯坦李·利伯的父亲是一位裁缝，他还有个弟弟，四口之家过得并不富裕，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公寓里，两个孩子睡的是唯一的卧室，而父母却只能挤在客厅的沙发上。很多伟大的学者或者文学家好像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因为家境贫寒，他们只能从书籍中寻找生活的闪光点。而斯坦利·利伯也不例外，他从小就喜欢读神秘小说和冒险故事，也是个热爱写作的文学青年。据说曾经有一家报纸组织征文比赛，由于斯坦李获奖的次数太多，这家报纸不得不改变了评选规则，来阻止他再次参加比赛。为了补贴家用，斯坦李到处找活干。他曾经给报纸写过讣告，帮国家结核病中心写过新闻通稿，也干过一些跟文字没什么关系的工作，比如送外卖，到工厂做杂工，当订报员之类。只不过不管打的是什么样的工，斯坦利的梦想都没有变过，他想要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1939年，斯坦利·利伯高中毕业，需要正式找一份工作了。他在舅舅的介绍下，到一家叫做时代漫画的出版公司当起了小助理。据说他跟公司的老板马丁·古德曼还能扯上点远方亲戚的关系。当时斯坦利每周的周薪是8美元，干的活也挺简单，就是为漫画师的墨水瓶灌墨水，小铅笔或者冲咖啡之类，偶尔也有一些校对的小活甩给他。那个时候时代漫画有一家死对头竞争对手叫 DC 漫画。在斯坦利高中毕业前的那一年， DC 漫画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位超级英雄超人。在斯坦利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年， DC 漫画又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位没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蝙蝠侠。虽然一个有超能力一个没有，但这两位英雄一诞生就广受欢迎， DC 这家公司也就成为了当时漫画界的龙头老大。那时代漫画呢，同样是在斯坦利刚进公司的那一年，他们公司创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位变种人超级英雄纳摩，后来又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位生化人超级英雄初代霹雳火。您对比一下这两个名字和超人蝙蝠侠，就知道当时这俩公司谁更厉害了。 而且就在时代漫画还是行业老二的时候，他们漫画部的总编居然叛变了，跳槽到了 DC 去，而且还带走了一大批手下的员工，把老板马丁古德曼气得是够呛。说起来这位老板啊，其实还挺年轻，那年刚30岁。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敢不按常理出牌，气头上他居然启用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创作经验而且比他更年轻不少的新人，当了漫画部的临时总编。这位新人就是当年只有19岁的斯坦利·马丁·利伯。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那刚才说到1941年，在加入时代漫画公司2年之后，19岁的文青斯坦利·利伯正式进入了漫画的创作天地。1941这个年份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欧亚大陆蔓延，美国一开始还没参战，但是已经面临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那年年底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最终把美国卷入了二战当中。就在1941年的3月，时代漫画公司出版了一本新的超级英雄作品，作品的主题就是反法西斯。这位新主角的身上穿着红白蓝三色的星条服装，手持盾牌，对希特勒狠狠报以正义的铁拳。这位超级英雄就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是跳槽的前总编创作出来的角色，那帮人跳槽走了，那谁来继续这个创作呢？自然是临时总编斯坦利·利伯了。之前咱们说过，这位年轻人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创造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漫画对于他来说就显得不那么严肃，也不那么伟大了。所以他在加盟美国队长系列的时候给自己起了个笔名，他觉得自己的原名得留给未来写伟大作品的时候用，至于写漫画故事嘛，起个简单的名字就行了。这儿咱们又拿金庸先生来做个对比，查良镛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庸字拆成了金和庸，而斯坦利马丁利伯则是把自己的名字斯塔利拆成了斯坦这个名和李这个姓，于是斯坦李便诞生了。从美国队长开始，19岁的斯坦李很快就从临时总编变成了正式总编。不过没多久，他就在1942年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在军中主要负责写写训练手册、宣传口号，见货也画点宣传画。正式的军职是剧作家。1945年二战结束，斯坦李又回到了纽约的时代漫画公司，开始重操旧业。后来这家公司改了名，叫惊奇漫画。也就是漫威漫画以前的翻译。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满40岁的斯坦李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了一丝平静，也许他还想着创作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于是逐渐萌生了退出漫画界的想法。但是1961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改变了想法。那个时候，惊奇漫画公司的对手依然是 DC 漫画，当然了，现在的对手依然还是 DC 漫画。在1961年出了个大招，他们打造了第一个超级英雄的组合，这个组合叫做正义联盟，最早的成员包括了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绿灯侠、火星猎人和海王，不久之后还加入了绿箭侠。组合一出，人气立马暴涨，惊奇漫画也憋不住了，老板马丁古德曼心想，你能组团，难道我不能吗？他就要求斯坦李也搞出个超级英雄组合来。而斯坦李呢，原本就打算在退出漫画界之前再留下一部精品。听了老板的要求之后，他迅速想出了一个故事大纲，然后和画家杰克·科比一起创作出了一个崭新的英雄组合——神奇四侠。正是这本漫画带来了惊奇漫画的再次崛起。 然说到这儿，咱们得插一句啊，我们说斯坦李是一位漫画界的元老，但一般不说他是一位漫画家，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斯坦李负责的主要是故事，更像是编剧加艺术总监的职责范畴。比如新作品《神奇四侠》，四位原创的人物就都是斯坦李构思出来的。斯坦李也和他的漫画家搭档们创造出了一种漫画的创作流程。主创斯坦李提出故事大纲和结构，画家杰克·科比负责绘画和对一些小场景进行修改，写手史蒂夫·迪托则是负责所有的对话和一些情节上的最终修订。神奇四侠收获了巨大的成功，斯坦李大概也是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职业，就不再想着退出漫画界了。从那之后，蜘蛛侠、钢铁侠、雷神托尔、绿巨人、 X 战警、奇异博士等等一部又一部成功作品是接连诞生。1972年，斯坦李成为了惊奇漫画公司的发行人和董事长，从此慢慢淡出了作品的具体创作。进入80年代，美国漫画的黄金时代逐渐消逝，漫画销量不断下降，影视才是那个时候最热门的娱乐产品。不过以当时的影视特效技术，还没有能力去呈现那个充满着想象力的超级英雄世界，惊奇公司也就是漫威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1998年斯坦李离开了漫威，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斯坦李传媒公司，但经营了没几年，公司就倒闭了。正是在斯坦李自己创业的这段时间里，后来被誉为漫威救世主的一位电影制片人登场了。在阿维·阿拉德的领导下成立了漫威影业，而进入新世纪的好莱坞也在那个时候具备了打造视觉大片的能力。漫威影业乘上了好莱坞特效电影的快车，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走红。那元老人物斯坦李呢？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漫威，却以另外一种新的身份再次进入了漫威的宇宙。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漫威宇宙之父斯坦李。刚才说到，漫威的漫画作品以电影的形式重获新生，漫画在和好莱坞结缘之后，拥有了世界级的影响力。而斯坦李这位漫威漫画的主创、编剧、造物主，又找到了一个新身份，加入到漫威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个新的身份就是演员，或者说彩蛋。从1989年第一次出现在电视电影《无敌浩克的审判》当中，到明年的《复仇者联盟4》，斯坦李当彩蛋的时间正好是30年。正在上映的漫画电影《毒液》中，我们还看到了斯坦李客串的遛狗大爷，教导男主角如何挽回爱情。2000年斯坦李客串的第一部漫威正式的电影是《X 战警》，他的角色是沙滩上卖热狗的小贩儿。再往后，他演过无数看不出职业的路人甲、随机采访的市民或者保安、司机、酒吧招待、精神病人、退伍老兵、理发师、快递员、主持人、图书管理员等等的龙套角色。这些角色出现的时间都非常短，常常只有十几秒钟，以至于漫威影迷都把寻找彩蛋斯坦李当做了看电影最大的挑战，也是其中最大的乐趣之一。据说在一次采访当中，有记者问斯坦李，你有很多部电影在同时拍摄，你也在其中客串角色，应该很忙吧？斯坦李很骄傲地说，他们要开始拍电影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想我们能给斯坦李安排一个什么角色。等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才开始研究其他演员以及电影的主题。记者继续追问，所以说你是每一部电影的第一主角了？斯坦李回答，那是当然。您也许会问了，斯坦李如此热衷于客串，是为了满足他作为创作者的特权吗？还是他童心未泯，为了凑热闹呢？我可以帮您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在回答之前呢，我还得再插一句，大家知道漫威电影之所以被叫做漫威宇宙，是因为他们各个作品都遵循了一套独特的宇宙法则和时间线，每个超级英雄和剧情都是能够交叉相连的。而斯坦李在漫威宇宙中的各种客串，虽然拥有不同的龙套身份，但其实他扮演的都是同一个角色，观察者。在漫威宇宙的世界里，观察者这个族群是在宇宙形成的时候就出现的，他们的科技水平要领先银河系上亿年，他们并不想征服宇宙，而是去帮助各种新生的星球进化和发展。可是也正是因为他们插手，这些新生的星球却加速了毁灭。后来观察者就再也不去参与宇宙任何生命体的事情了，只是作为旁观者见证着宇宙的发展进程。当然了，从电影拍摄工作的角度来看，斯坦李最初的几次客串实属无心插柳，但后来他在电影中的这份存在却更像是一种隐喻和象征，象征着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漫威，却永远存在于漫威宇宙当中。观察者斯坦李不会离开漫威宇宙，最近上映的《毒液》也不是他的彩蛋绝笔，在即将上映的《无敌破坏王2》《蜘蛛侠：平行宇宙》以及明年上映的《惊奇队长：复仇者联盟4》中，我们还会看到斯坦李的身影。他在95岁的高龄，在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的时候，依然为大家留下了这些彩蛋，留给我们更多的记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漫威宇宙的缔造者斯坦李。就在金庸先生离世后不久，斯坦李也与世长辞，享年95岁。咱们在之前缅怀金庸先生的节目里曾经提到，有人问金庸，他最喜欢自己小说里哪个角色？金庸说自己喜欢郭靖、乔峰这样的大侠，也很喜欢段誉，因为段誉做人不霸道，做事有余地。同样的问题，记者也曾经问过斯坦李，在他创造的无数超级英雄当中，他最喜欢哪一个呢？斯坦李的答案是蜘蛛侠。1961年，斯坦李和画家史蒂夫·迪特科一起创作了蜘蛛侠这个角色，他的本名是彼得·帕克，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彼得·帕克在一次课外活动中被蜘受过放射性污染的蜘蛛咬伤，他从此获得了蜘蛛一般的超能力。导致他决定成为蜘蛛侠的关键是因为他有一次放过了一个小毛贼，而这个毛贼后来在一场抢劫中杀害了他的叔叔。彼得认为叔叔的死是他的错误，因此选择成为蜘蛛侠来阻止犯罪，拯救更多的人来赎罪。斯坦李说，他想打破英雄主义漫画的陈词滥调，在蜘蛛侠出现之前，还没有过年轻的小超人的形象，没有过一个陷入自身麻烦的英雄形象，也没有过一个尽管可以战胜一切恶势力，但依旧不能摆脱内疚带来的悔恨之情的英雄形象。说到蜘蛛侠这个名字，英文其实很简单，就是 Spider-Man， 以前港台地区就给它直译成了蜘蛛人，而我们熟悉的这个名字蜘蛛侠，侠这个字现在看来好像有了更为深层的意义。郭靖对杨过说过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高中生彼得·帕克也是在成为蜘蛛侠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类似的道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斯坦李说他最爱蜘蛛侠是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成长，彼得·帕克逐渐成长，后来还加入了复仇者联盟， 肩膀上也有了更重要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是那个傻里傻气的高中生，和斯坦利创造的所有超级英雄一样，依然有着普通人的缺点。这个不一样的侠也因为这些缺点而显得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了。在斯坦利工作室的官方微博上，11月13号留下了这样一条信息，内容是1922到2018，后面还跟着一个词，精益求精。而在这条最后的告别之前，10月2号，斯坦利工作室还宣布了这样一条大消息，去年年末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上，老爷子认识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孩，她的歌声充满着力量，为斯坦利带来了灵感，创造出了一个叫做宝石的中国女超级英雄形象。这个女孩就是歌手邓紫棋。那今天我们就用斯坦李喜欢的这位中国女孩的歌声来结束本期节目。世间再无斯坦李，但超级英雄们却依然星光熠熠，在漫威宇宙中闪耀着。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